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朋友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难免变得表面，真的不用说再见，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，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，不用抱歉就真的再见。如果有缘我们会在一起，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，就算今天你也走了多远，反正就是一条地平线，反正愿望不一定会实现，反正承诺不一定要兑现，反正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没有所谓，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，我有所谓。 就习惯你出招，我奉陪。我们总是爱走对，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？好想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。下次看景点，换我选。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？找不该走的流眼泪，让

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像暴风雨卷走了我和你，